各位，上次讲到原本是东方军旅长，现在是造反贼，又是龙虎山国王的绿黑虫，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听闻军师秘密告诉他，北方军司令部马处长他不止追踪到达清水湾，见车已经来到容记大酒楼门口外边。哇，这个消息啊太突然，非同小可啊。只因陆克松他最明白，马骝咁恩细身材的马处长，别名叫做马侯爷，人世鬼大，好多杀人如麻的地方军阀和土匪都听闻马侯爷个大名。原因是前段时期马侯爷一出手，立即令到陆克松中计上大当，成了满身死罪的人，带着千几人马再走上造反之路。这件事就轰动天下，报纸满天飞，北方国大叫好，就是马侯爷这个人一手策划的。很多杀人如斩瓜切菜的凶残大恶人，虽然可以威震大地铲除四方，这种恶人是名流血真杀人，见多不奇怪。知马侯爷这个人历来是阴离阴往，惯用未见出血的手段，会令到对方损失更加惨重，死得更多更彻底，而防不胜防。任处落手啊，仲得人惊。面带笑容，唔见发火闹人嘅马侯爷，而家好似从天而降嚟到呢处，怪唔得宴席上龙虎山大国王陆克松同军师地等众人，本来好地地唔停咁张开欢笑嘅大嘴，又见露出笑牙。这些主要人物只是听了两句说话，忽然一下合埋嘴，眼都直埋，上下咬紧牙。不过久经生死战阵，土匪出身造反贼的山国大王好快就回过神来，扮作轻松地站起身，顶硬上皮笑肉不笑地对着大家就讲：各位老板，高兴的事真是多。上级军司令部有位长官突然来访问，你哋快啲同我一齐去外边迎接啦。佢一讲完，酒席上众人就一声叫好，一直追随陆克松左右个河北州军师，而家飞快咁攞手示意众人向外，纷纷行出去。人们好快就到达门口。军师和北周首先发现冇几远的地方企住几个军人，当中有个细小身形的人特别抢眼，他就是人仔最细威力最大的恶人加道。军师即时心想，本人自出道多年，一直奉行见高即拜见低即踩的宗旨，现在应该要快，决莫以犹豫，切勿放过拜的机会啊。一諗定，即时就带头高声叫啦，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军师咁样先唔指名道姓叫，係想唔露对方嘅身份，咁有佢嘅理由㗎噃。事因呢度除咗陆克松等人之外，仲有各类商家民众在场，军师用咁样专称嚟叫係好有分寸嘅做法。双方好快就迎上前握手嗰陣，各位为人特别灵活，两只短脚行路好像从来不用垫地的军人，他抢先笑着说了： 哎呀，今天久旱逢甘雨，他乡如故知 啊我马某人何德何能，感受老兄及各路贵宾的大礼 有本事人世又胆大的马侯爷，现在一开口当众自我介绍自己姓马。呢阵时陆克松未见及时答话，不过察觉军师和不周已经明白点回事啦，突然就加快脚步行上最前，做时刻讨上司嘅人。而家系身处上司嘅上司面前，点算呢？哦，有啦！军师和不周即时扮成一副诚惶诚恐样，紧急讲话，再用手势表示 报告马长官。我哋卢师长带住我哋一大班人马嚟迎接长官大驾光临啊！ 一句话，马侯爷先明白系咩回事。 哦， 心諗原来你个该死嘅绿黑虫唔敢喺众人面前露出自己就为嗰位臭名远扬四海嘅反贼真身份。 咁双方握完手，绿黑虫就卒之回过神嚟，先至急急客气讲啦。哎呀，嗱嗱请马老哥容记酒楼饮酒食肉，帮马老哥你洗尘。一番客气，在众多人的簇拥下，人小官大的情报处长马侯爷在一阵热烈掌声中谦让一番，最后坐在容记酒楼内的主位。军师和不周又急急在绿黑虫耳仔边讲了几句嘢之后，立即把握住众多人的酒席宴会，帮主子讲话先 了。各位老板商家，我哋军商今日有幸行回喺清水湾风水宝地，实属系难得嘅事情嘅。仲有更难得嘅系上级马长官嘅到来。马长官啱先一出口即成文章，佢话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系好诗啊！而家兄弟我喺呢度大胆提议，敬请马长官对我哋演讲及训话。 和不周军师突然的邀请，即时带出一阵掌声，又令到全宴会人人两眼欣喜惊喜地望住那个恩细的马侯爷上下。不慌不忙的马侯爷，他闪下单薄眼皮离座起立，半举起双手，面上似笑非笑的样子，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请免礼。在掌声照旧响个未全停落嚟嘅时候，有演讲经验嘅马侯爷要抢先一步发话，拉长把声就讲啦： 诸位，诸位，我哋今日系不谋而合啊！妙妙妙啊！兄弟本人话个最新最好最重要嘅消息俾诸位听先，乜嘢消息啊？我哋北方军喺两日前大规模集结，突然间出动重兵向东方军阵地推进，经过五个时辰激烈战斗，东方军终于守唔住我哋北方军重大嘅炮火推进。 直话直说嘅马侯爷呢阵时用两手变成薄小手掌，成咗两个笔直嘅铁铲模样向前。 各位，好消息嘅好消息系，几个时辰之后约有十万东方军队开始向后缩，再向后移动，亦即是话东方军两日前开始节节向后败退得越来越快。军中弟兄们，诸位商家朋友们，你们这里好平静，鼻里头闻到战火烟味，耳仔听不到炸弹大炮声响，兄弟我估计清水湾一带好快会有报纸送来，到时报纸度自会话俾所有民众知。讲乜嘢啊？系讲东方军败走嘅状况惨到乜嘢程度呢？ 马侯爷话未讲完，绿黑虫就急急起身，成咗领导住众军官同商家们鼓掌又叫好啦。呢时马侯爷自己嘅演讲俾打断咗，受到众多掌声打断演讲嘅马侯爷睇嚟仲加高兴，再一次半举起双手，呢一次呢唔系直铲嘅样啦，呢、這个动作远处睇呢就好似半个投降样，后边睇呢好似音乐家作指挥大堆音乐人马。马侯爷嘅客气话虽然讲唔使再叫好啦，但系已经赢得咗全场掌声，经久不息。内心满意嘅马侯爷就继续讲话。 为国而战的北方东方两大国战争已经历时多年，未分出胜败，而家一下就见了高低，那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事，兄弟我再话给各位军界兄弟商界朋友知，而家被我们北方军打败的东方军是哪个？其番号是东方军五军联合司令部，他们的势力是管几大省，拥有广大辽阔，人口众多，又有着无比的肥沃土地资源。五军联合兵团司令他名叫方日蒙， 方日蒙他是个不自量力的老爷，而家我哋进兵系胜利，佢哋退兵系失败。兵书有云：两军如勇则胜，系理所当然嘅。诸位军官、士兵们、商界朋友们，仲有第三件事，兄弟今日喺度顺便公开宣读北方军司令部嘅命令。 马侯爷讲到呢处，即刻有一位身材高大嘅副官双手向前递俾马侯爷一本硬皮书。牙刷刷的马侯爷接过来，两只眼仔向全场一扫，好威严咁样，然后一字一字咁阅读。 北方军第六司令部命令，命令话：自即日起，新成立的先遣军及龙虎山国所有驻军以及所在地，均由陆克松将军继续统领。 噼噼啪啪，掌声过后，马侯爷继续宣读第六司令部命令。 命令又话：自即日起，陆军情报处处长马海先生前往龙虎山国兼任全国督军，今后所有军事行动调兵权必须经陆克松将军及马海总督军方能生效，违反者一律按军法论处。 宣读呢个命令，在座好多人都不知好歹，又继续大拍手掌。而家有两个重要嘅人，虽然做拍手掌咁嘅样，实真系冇真拍，更加冇响声。龙虎山国王陆克松心里边啊，即时恼啦。嗰啲冚家祸害，阿叔靠杀人后再造反得嚟嘅龙虎山，山寨王张邓都仲未坐乱，就唔再信任我啦。冚家祸害，而家嘅一千几人马系我喺东方军手度抢翻嚟噶，你哋咁猴急，未过河就先拆桥。因为听到军命令，陆克松好受刺激。咁啊，仲有一位边听命令边心惊嘅人，系军师和不周啊。佢猛咁谂：哇！佢突然间身嚟督军，咁啊，实质上系先督住我哋军官嘅军。不过，唉，算啦，睇开啲啦。一朝天子一朝臣咩？今日点知听日事系好系坏，天先知道。我和某人，总之啊，几大都要记住见高啊拜，见低啊踩嘅法则。依家突然间多咗个主人，哦，咁我要更加小心服侍，加军商合作，为嘅钱银女人啫咩？而家司令部突然派嚟一个杀好多人都唔见血嘅阴谋大家。明讲是监军督军，口口声声是帮助龙虎山大军，有哪个知道真正目的呢？又说不是，是实质想攞哪个的命啫咩？我们搞的军商合作好处多多，眼前好多钱银女人就快到手，如果督军马侯爷反面不认人的话，分分钟可以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样，依然笑着要攞人命啊。话我哋而家搞嘅系败坏北方军人纪律，败坏北方大军人英雄模样，随时禁闭枪毙我哋有高级职位嘅人，再立即安插佢嘅亲信补上空缺，系最有理由简单嘅事啫咩？哎呀，睇嚟做我哋呢一行啊，真攞命啊！我以前听阿爷佢讲过，女人啊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啲人又点会知道我哋军人嘅苦处咩？我哋系搏命生涯，有边个知道我哋实质系有两个战场存在噶？其中最攞命嘅战场系从嚟听唔到响声嘅官场啊！我哋最清楚官场系更危险嘅战场，官场嘅阴斗如果失败就会死得不明不白，唔知六死谁手。上司佢一时话闯王嚟咗唔立粮，一时又话闯王未到要立粮先， 我哋往往比闯王仲闯王，都唔知点样立粮，最后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呗？ 而家龙虎山大国军师一下谂到眼前阴森可怕嘅事太多，要当机立断啊！突然一个箭步之后，再立住两只脚，对准有大商家模样嘅中年人朱老板，紧张咁讲啦： 朱老板啊，你哋嗰一班年轻风骚、迷人靓女，千祈唔好喺清水湾度出现啦吓！我哋上司卢司长同我哋都心领系啦，我哋永远会记住朱老板你嘅大恩大德。你就是最够义气的朋友，我话俾你知啊，朱老板，今日事关太突然，因为而家忽然从天而降嚟咗个从嚟食人唔掠骨要生吞嘅马侯爷监军督军，我哋今日唔知听日事呗，朱老板，为咗慎重起见，唔该你快都要拦住嗰班不知好丑、只知招摇过市、放荡嘅女人，要佢哋半个都唔喺清水湾度出现啦。 朱老板听到呢处，先知道情况严重，再无话可说啦，急急弯腰，嗱嗱声攞双手，先帮自己着好大商家习惯使用嘅黑色礼绒布鞋，转身快快退出下堂走咗。而家军师和不周亲眼目送朱老板嘅背影远离，先觉得放心一半。嗱，和不周呢啲特快迅速布置同行动，以及专喺人哋耳仔边讲嘢嘅举动。俾一边演讲有说笑嘅马侯爷知道晒，佢虽然背后冇眼，但佢耳听八面仲犀利过眼，已知道边个喺度活动，有人咬耳仔自枕，眼尾仲睄见有人来去匆匆。历嚟讲话先要精练又快速嘅马侯爷，呢阵时专登一转意思，镇静笑住讲结束语啦， 各位。我哋为咗早日打败东方军，收返所有土地，军民合作、军商合作非常重要。兄弟，暂时就讲到呢处。而家我想请卢司长、你哋以及各位长官介绍我认识各路嘅生意实业界人士。今日由军代表拜会本地知名人士，并非接见。本人望全心全意广交朋友，远交朋友。 满面笑容的马侯爷而家用交朋友一句话，等于逼住陆克松马上要一一做介绍。好快又见马侯爷满意咁笑住讲： 好啊好啊，有幸见到你哋。 众人又大叫：我哋有幸得到拜见督军大人，我哋有幸见到马先生大长官啦。 唔使客气啊，战争打响，我先嚟睇你哋，嚟保护你哋 㗎。接住又听见有人大声叫啦： 督军大人，你最亲民，系嚟我哋最近嘅保护神啊。保护系我哋嘅本分。 越嚟越高兴嘅督军马侯爷一边讲就一边向前逐个握手。呢阵时个军师和不周、陆克松两个越嚟越不敢怠慢，唔停咁做介绍。 报告督军，呢位系本地最大老板、最大最爱山国嘅知名人士，集酒楼山火一身，全名叫龟海荣，我哋惯咗叫荣老板啦。佢同我哋长期合作得好好，今日嘅飲食玩招待，全部系荣老板出钱出力关照噶。 最快快的三国军师和不周讲到呢处，仲要讲，马侯爷就打断话题，急急主动向前伸出右手。 感谢容老板带好头，军商合作至关重要。请问容老板，经商做生意有几多时年啦？ 容老板被问到，就装出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咁嘅样子。 自幼追随父辈约20个立秋过去啦。 一边握手一边答话嘅马侯爷同人哋握手动作好快，都系一闪而过嘅。但系奇怪嘅系，唯独呢次握手就唔同咯噃。同样系客气，但系双手握住容老板嘅一只右手，更加奇怪嘅系佢迟迟都唔放手，又喺度静听老板讲嘢。突然又发出一阵特别的笑声。 容老板， 你是经营生意老手，阁下实系日日打算盘，计算住得失嘅大小，咁手掌度嘅皮厚同薄，实系与众不同嘅。卢司长、军师，你哋要认真睇下贵人嘅手掌啊！ 陆克松同军师和不周两个同时心里边谂啦，马侯爷啊，马侯爷，今日咩风吹你嚟依树啊？一嚟就踩喺我哋头壳上，唔停咁糟质大家。嗱，呢、這个阴湿嘅马侯爷又出乜嘢蛊惑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